Yo, 欢迎收听，你有 freestyle 吗？ 我们这里有 lifestyle, fashion style, Malaysian style, but nothing to do with freestyle. 、 yeah. 好，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录的 podcast, 对，然后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 我是尔红， 我是欧阳，然后我们是 Malaysian, 就是马来西亚人，然后现在在就是台湾念书嘛，对， 这样子口音会不会？太官方了，有点不像Malaysian，Malaysian是这样子讲话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录这个 podcast 呢？就是 就坐这沙发上面，然后突然间，不然录一下 podcast 来玩一下。 没有，你们懂为什么我会讲就是这句话，就讲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讲啊，我们来录 podcast， 因为刚刚我们在看那个 NBA， 对，在看那个Lakers 对 Clippers， 对。然后 他们输了，然后我们一直在那边骂到乱。 主要是耳红一直，他就是一直骂 Westbrook， 我就发现，哎呀，我觉得你很可以讲啊。然后我就想，不然我们来录 podcast， 然后我们就就录啊。 我不知道，就是有麦克风的情况下，我还可以不可以讲？ 可以，我相信你可以。那你现在开始，你现在就可以开始骂 Westbrook。 没有，是不是骂 Westbrook？ 我没有讨厌他。 好， 我是觉得他不适合 啊，不适合 湖人这个体系，啊、你知道吗？ 讲不适合，可是我发现他最近打得还不错、 就是，是还不错。可是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就是我们私底下讲的，就如果到了 Game 7，然后最后一颗球，可能他会是那个老鼠屎，你知道吗？就是很大可能他是那个老鼠屎。虽然他也是透过那种 clutch。 大心脏的球那一种 啊，但是这样子看下来，现在在雷克斯，他就是会是那个老鼠屎哦，就差不多，就是讲他得分又不是讲很全面的得分，他就是一顿突突， 他就是 rush， I want to rush， 他就是一顿突突，人家进攻的时间，like time 那个shot clock。还剩17秒这样子，然后就突进去，然后就一个 turnover， 我们 啊 turnover 真的很多，一开始真的 fucking 多， 真的太多。然后现在湖人应该我不知道他这个赛季可不可以进到 季后赛， 对， 重点是 very sad， 刚才的最后一粒其实对面也 Clippers 也是有一点他们拱啊，讲真的，那个 Morris 是谁啊 ？Morris 投一个打板的三分哦，这样太暗拱了，雷克斯直接闪掉、 哎。我跟大家解释，你们知道什么是暗拱吗？ 暗拱就是幸运，有点 算幸运没？暗拱有点类似， 有拜拜啊你， 对， 哇， 你 有拜拜 啊？我们雷修人，你有拜拜啊你？ 你暗拱啊你？你有拜拜啊？你有去拜拜啊？好惨！ 是讲你很 lucky， 然后就是有点 保佑这样， 有点懵的啊，瞎懵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OK， 我们有点离题啊，讲下 NBA 去。其实我们主要今天第一次就是要讲，我们也还没有想好，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目前我们定的名字叫做“你有 freestyle 吗”？然后后面一系列就是耳红刚才讲的那些， 我们的主题啊， 对， 就是、 杂七杂八那种， 其实就是不知道什么主题， 对， 就是 lifestyle， 什么 fashion style， 什么 Malaysian style， 但就是不会 freestyle 就对了， 对，可能可以，可能就是分享一点我们 在台湾 讲啊，然后对， 然后 马来西亚的 lifestyle 是这样子的，跟这边差别多大？ 差别，然后对 fashion 的一些见解啊，对音乐的一些看法， 还有 Westbrook。 虽然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啦，可是 就聊天啦、 啊、 我们就是 啊 chill， you know， 算是最就是很主观的一些 对 想法、喔、對，就是我们自己， 你点开我们的 podcast 就听我们聊天吧、嗯、我们不会给出很专业的见解， 对对对，完全就没有完全没有， 我们就是 纯 聊 天， 这样 把聊天记录记下来， 纯聊天纯干跑， 就是一直讲话，然后来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 talking bullshit， no， yeah, yeah, 好，然后今天是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就先录一个 intro， demo, 一个那样 demo， 其实可能是 episode 零肌肉这样， demo, 嗯，就是给 大家知道 我们对， 然后 然后这个名字是我女朋友想的， 对，耳红女朋友想的，叫 你有 你有没有 freestyle？ 因为我跟他讲，他问我们，欸、我们是做什么主题？那我就讲啊，什么都做，什么都不懂，大家就讲哦 ，freestyle， 那就真的 freestyle， 那好像也是 freestyle， 也是不错。 可是主要就是还是讲 lifestyle 那些啊，嗯， 主要是生活、啊、life 啊 life。 像一封我一封 life 可以 到底可以，我们到底 可以 讲什 么？讲出一个所以然， 真的不知道可以讲什么什么东西 出 来。讲 出一个什么东西？ 但就是我们 try my best 啦，嗯、看有什么可以讲就努力讲。我们就努力不让这个 podcast 能够冷场。 然后也就是看的听的那些人，就是可以就是听到我们讲的对话，就知道哦，原来。男生私底下是这样讲话，兄弟 们。原来 马来西亚 讲 话 是这样听不懂。 然后又不知道在做什么，这样 两个 大学生， 对， 两个 手嗨在那边， 两个麻辣楼在那边讲话， 两个什么？ 麻辣楼啊？ 麻辣楼什么？马来佬？ 不是马来佬啊！麻辣楼广东话就是两个男子汉，臭男生啊，两个臭男生这样子。 麻辣楼啊。 就台湾人就讲臭男生这样，差不多这样的意思。 嗯， 粗犷的男生，对， 粗犷啊， 就是很粗的， 很 就是很暗 啊。我不懂怎样解释，就是 對對對 啊。OK， 麻辣楼， 你们知道的，臭男生。 麻辣楼不臭，不臭。 再简单一点，就是臭男生。 嗯 ，OK。好，我们应该差不多是要冷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第零 demo， 嗯 ，demo 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会马上想一个主题，然后第一集我们来好好聊， 蛮好玩的其实。 对，然后虽然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forecast 耳后的声音有没有录得清楚啊，因为它真的好像有点远， 好像又有点杂音，可是我们够听了就知道。 OK，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 test， demo， 嗯 ，OK，Thank you，Thank you everybody，OK，Goodbye，See、 okay, you tomorrow，OK，Bye、okay,。